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黑天下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字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歌，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徐冉。 各位好，我是于浩。 这儿呢是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晚上6:45 FM 98.2 AM 927为大家送上的今晚有戏节目。 是 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一下982全平台的可视化系统了。 没错，同时大家还可以啊，您说 面对面实时互动，你这个您我用的很喜欢， 是不是？您坐这就是不一样了吧？ 那必须的，腰杆都挺直了。 您听好了，我要接下说了啊。 好嘞。 大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手机 APP， 然后呢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且参与活动。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鼓掌。 多谢多谢多谢。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 谁呀？ 两位也都是老朋友了。首先就是徐冉。 徐冉导演。 欢迎 欢迎欢迎。 编剧徐冉。 哎呦，编剧了哈，又改。最近 编剧导演 多一些， 一肩挑。啊， 行。 再来欢迎一下。 演员薛伟。 欢迎。 欢迎。 大家好，我是十八线演员薛伟。 还有线就不错。 太能自黑了。薛伟今天换了身装扮，我都有点没认出来，格外的帅。 会聊。 那必须的， 是吧？今天主要邀请二位来呢，是看我们今晚有戏最后一趴的今晚戏中戏啊。咱们今儿演一小品《裁员》当中的这么一个小桥段， 对 啊，来自爱笑会议室的这么一个作品。 讲的是什么呢？来，于浩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这样的，这个小品《裁员》讲述的是啊，这公司要裁员了 啊， 老板呢就给了马总这么个名单， 嗯， 马总依次就找名单上人谈话吧， 嗯， 却被他们装可怜呐、套近乎啊，甚至威胁， 嗯， 没办法。那马总为了完成任务选择了先下手为强。 确实， 怎么个先下手为强您听了就知道了。 对，你说这种事儿哈，真的挺难以启口的，你说应该怎么说呢？ 专业上不一样，那你像专门学 HR 的这些人，专门做 HR 的人，他就要跟人谈招聘和 这。有的时候我觉得 HR 这个部门设立的有的时候挺残酷，但是你真的不得不这样哈，他会把老板跟员工之间设置一个缓冲带，这样就不会，比如说我是员工，于浩是老板，哎不行，我是老板，于浩是员工，这时候我要裁掉于浩的时候，我就会通知，比如说徐冉是我们这儿 HR 的，走吧，拜拜。 对，这多方便， 再见。 我就是为省了老板尴尬。 对， 为了省了员工直接打老板的 话。对，就中间有人替你挡一下是吧？ 我说其实 HR 真的挺厉害的。 啊、 我认识一个 HR 的好朋友， 嗯， 特别专业哈，做了很多年。 他有没有告诉你一些识人的技巧？ 那就有啊， 是吧？ 对对对对对，他们最厉害。 我这样是不是最靠谱？你说 是、 对， 是吧？ 你还是很实话，怎么说话呢？好吧，我们今天稍后再来说裁员的这些事儿啊。 好， 接下来先进入我们网剧的每日榜单。 好的。 来，于浩给大家介绍一下排名第一的网剧是什么呢？ 嗯，排名第一的这个网剧前一日时间咱们介绍了，叫《河神》。这个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是2068万， 也不错， 不老少的一个数字啊。这它是一部悬疑探案网络剧，这《河神》呢就改编自天下霸唱的小说，叫《河神一》。 鬼水怪谈。 哎，我发现最近天下霸唱的小说就是被、 改编的有点火， 太多了， 对对对， 好几部、 嗯、 我前两天刚去看了一部就是正在演的话剧叫摸金诀、 哦、 也是改编自天下霸唱的小说的。然后呢， 摸金它跟摸金稍微有关系吗？ 故事梗概，因为就是它是，你想它就是强 IP 嘛，它用的是类似这样的一个 IP 故事、 嗯、 然后也是讲的古墓里边的一些事儿，就包括这个墓、嗯、就这哪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就是有两块玉，那两块玉一碰然后就容易让人产生一些幻象、 嗯、 包括很久之前有一部电影吧，陈坤主演的那一部，对，寻龙诀， 寻龙诀， 然后它里面 不 是 故事， 对，彼岸花找的那个普洱插饼、嗯、是吧？ 看这没看看了啊？ 我看了，就是时间有点久，有点想不起来了，因为类似的这个影视作品其实还是蛮多的。所以你刚才一说天下霸唱，又把我的那个很敏感的神经又挑动了，因为最近好像他这个名字出现了很多次。 而且你发现了没有？就像我们相对年轻的时候，或者更小一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心中的武林和现在的这个盗墓的这些情况好像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嗯、 对吧？你看那个时候我们讲这个门派啊，这个门派会觉得真可能会有武林存在， 我们仨干了不知道怎么接 啊， 浩哥的年轻时代够了 你们不看金庸吗？这不可能啊 我们看啊，但是你刚才的意思是金庸的这些武侠的元素跟盗墓的这些元素是有融合了吗？ 不是，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武侠元素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啊， 我们相信那个 文化，那 也 是一个 职 业的一个小 说， 对对对，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 有 的时候 一个庞大的 他构建了一个新的世界， 对，他有一个世界观嘛、嗯、 啊，这个世界和我们是重叠的，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 对对对， 对吧、 嗯、这样我理解了。作为主持人啊， 这个剧啊 言简意赅 的 表达自己的、这个、 讲的是民国年间的天津卫水患频发， 嗯， 河中是怪力乱神之事不绝， 嗯， 河上的警察队队长啊叫郭德友，他深得师傅老河神的真传， 嗯， 一手点烟变冤的技巧告慰了冤魂无数。 嚯， 漕运商会会长李启死于河水当中，郭德友背负着嫌疑，与会长之子丁卯，还有这个青梅竹马的女伴叫顾影，以及天津市政府的秘书长之女萧兰兰，一同要查清案件，发觉种种诡谲的迹象都指向了20年前的一段往事。 嗯， 当时呢，一个叫做魔古道的邪教组织肆虐经济一带。20年后，郭德友和丁卯再次发现了魔古道的踪迹。郭德友、丁卯、顾影、萧兰兰这四个人，为了阻止魔古道的复辟，卷入了一桩桩惊悚而又离奇的案件当中。 就是于浩这么一介绍呢，就显得这部剧好像特别的， 嗯， 怎么说？就是感觉特别深，就是让人觉得很难以亲近，但实际上这部剧还是很接地气的啊。不是，就是你这么一介绍，就让人感觉好像就是特别 烧脑啊， 就特离人特别远，但实际上这部剧还是非、 哦、 就是给你一种感觉，是你只要看那么一会儿，你真的就能看进去。 嗯， 因为我看了、 嗯、 而且包括我有朋友是就是这个班底的制作班底的、 嗯、 然后他大力给我推荐，我很少见他这么就是自荐自家的剧哈、啊、第一次、 嗯、 我觉得我说你是怎么着，是刷人情刷够了，所以现在要来刷一下脸面、 嗯、 对，因为他推荐之后我就去真的看了两眼，我觉得还不错、 嗯、 所以我在想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把一些主创啊是不是也可以邀请到我们的节目来， 认识的话就来啊， 对对对，就是 欢迎啊， 对， 是吧？ 这正在洽谈，所以有这个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继续锁定我们 FM98.2 每天晚上6:45为大家送上的今晚游戏。 对，而且徐然是这也是力捧这部剧的哈，之前 嗯，对，这部剧我也看，我一直在追， 嗯 啊， 嗯， 可能是不是他这个收视率很高，是因为他最近他是不是上了新啊？ 上了什么？ 上了新的一集 哦， 现在应该是到4集吧，我记得是 哦，他、嗯、是 你别问 于 浩，于浩不知道， 嗯、 他收视率高，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里面有好多小鲜肉吧。 哦，长得好是吧？ 阵容比较强大， 我觉得应该不错，因为从这个电视剧的剧就这个网剧的剧照上是看不到小鲜肉的， 李现嘛， 比较鲜的不太熟， 对，他很鲜啊，就是那个李现嘛， 有一个李现。嗯，就是还稍微有点名气，对吧？ 对，李现、 嗯、 而且但是你知道他这个海报，就我们现在在视频平台，如果在看直播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嗯、 我们现在放出来这张海报还是挺惊悚的那种感觉，嗯，让人感觉挺奇怪、 嗯、 但是实际上他阵容的那个演员的颜值是包括演技都 是 很在线的， 那很棒，那很棒、 都是很在线的， 特别好。来，咱说第二部网剧吧、 嗯、 叫什么呢？徐然， 警察郭哥，这个是在腾讯视频播出的，当然播放量呢是1082万，其实也不少了哈、 嗯、 这个剧其实之前我们好像也介绍过， 说的是一个青春涉案的题材剧，警察郭哥改编自作家常书心的一个小说《黑锅我和罪犯玩命的日子》。讲了什么呢？说有一个孩子，他从小是在饭店长大的，叫简凡。他立志子承父业，成为一个神厨，所以呢就被伙伴们戏称为是郭哥，就是那个家里炒菜的那个菜锅的那个锅。但是呢他是在警校上的这个上的学，那警校毕业之后呢，就在父母的一手安排之下到派出所去当了协警。所以你想，他既然立志子承父业，所以他就凡事都是以这个就是厨艺做比喻的。他从细微的地方也能窥见事物的本质，就能窥见一二吧。那这个时候呢，他在协助侦破一起抢劫案的时候，这个刑警支队的支队长就发现了他身上是有一股潜质的。然后呢就经过了特意的培养，又经过了很多考验啊，最终还考上了一名公务员，就成了一名合格的刑警。所以我们讲了整个他从一个协警又经过一系列的考验跟磨难，包括自己的刻苦学习钻研一些刑侦技术，最终成了一个就屡破大案的一个刑警，这样的一个励志成长的过程。 听得懂。 所以你想他的这个真的挺跨界的啊，自己是个想当个厨子，然后变成了一个刑警。 我大学同班同学学播音的 啊， 这辈子最大的目的就想当一个厨子。 真的？是你吗？ 我不是，是我我就走了。 怎么说话呢？ 觉得太棒了，他真的做菜做了一手好菜。 他只是爱好嘛，就是爱好。 对，他看的书也跟这些有一些关系，有的时候 啊， 比如他看的喜欢那时候看的网络小说， 有 什么厨神之类的一些。 真的？ 对对对。 哎，那他现在在做什么？在主持一档厨艺节目。哦，就是一个爱厨子的播音员，现在是一个银行职员，是吧？ 对。但是也同时告诉了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话，我周围有好多的一些年轻的朋友，我实习生啊什么的，他们现在对于读大学的本专业，真的只是为了我先上个大学，然后感染这个学校的氛围，这个专业对我也有一些兴趣，我未来真不一定干这个。 哎，我觉得现在真的是有一些人，他的可能态度就会变得更加开放一些吧。 对， 就是有可能， 而且他们的父母是非常支持他的。 哎，我觉得真好。 他在大学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事儿，他喜欢广告设计，自己就在自学广告设计，也会去蹭课，然后也就因为我们给他节目组给他提供一些这个实践的机会啊什么的，他会也去做。他说我以后未来还是要往这儿去靠。 哎，我觉得 特别棒，他是学日语的。 对，而是学日语的， 是不是一点不搭？ 你看，一点都不。但是我觉得他的人生应该会很丰富了。 就 未来就做任何行业，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句话，不就前一阵特别火，叫世界这么大，你要去看看。我觉得真的没说错。当你把不同的世界观包括方法论架构在一起的时候，往往能碰撞出特别多特别多的火花。 没错，有的时候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去了解一个事物，可能会有新的角度。新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对，就像这部剧里不是说了吗？ 通过做饭， 对，厨艺为欲，从细微处窥得事物真谛。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应该能引申出很多。 想做饭。 对，其实还有很多小细节，包括有很多火候啊，包括有很多就是可言传不可深，可深教不可言传的一些东西，它真的是需要你去体会的啊。那咱们说第三部吧。 好， 盲 侠 大律师， 叫盲 侠 大律师，也是推荐过的。 对， 播放平台是爱奇艺，单日播放量455万。都市探案题材情感网剧叫盲侠大律师，他讲的是儿时因为车祸导致失明的盲侠，学懂了以心眼及四感啊，心眼的说的是知道吧，心中的眼睛啊，以及 四感 看待事物，不带任何偏见与歧视的眼光，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大律师，专为社会上的弱势小众伸张公义。盲侠的助手这个癫姐啊，癫痫的癫，癫僧的癫，他认同盲侠的理念，协助他的办案，那么也以其这个江湖的阅历替盲侠顶着恶势力的威胁。同时盲侠啊结识了私家侦探叫狗狗，开明豪放的这个女法官 Never， 四个人联手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法案，盲侠自身也逐渐的走出了自己童年的阴影。 所以这部剧之前我们也推荐过，也是一部比较有鲜明题材的这样的一部题材剧啊。好像徐然也看过这个， 三个，这三个又都跟 对对对、这个 都跟这个探有关系。 哎，你来评价一下， 我们的这个编辑最近好像是一系列的推动，你发现了吗？ 对对， 昨天都是情感的，这回都是跟案件有关系。 对， 这不是按照榜单的排序， 对，因为确实 他也有榜单排序了，他会有一个大的排序， 挑出来的一些， 对 对 对对。 那个最近好像也有个很火的那个谁， 徐然稍微大点声 啊，就是那个天下霸唱的那个黄皮子坟 啊，黄皮子坟 啊，黄皮子坟 也推过， 对对， 推过挺多回的了。 这两部也都是一个作家的嘛。 那好，一会儿呢是我们的整点以及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推荐一些网大排行。 排行榜，稍后见。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还在那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吾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这句话，你整不好找有人来揍，你知道吗？ 他绝对会死。 对不起，不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冉。 你是谁？你是徐冉，你为什么不开话筒 啊？大家好，我是徐冉。我刚才开了，我可能不小心给摁 关了。 I'm sorry，我是徐冉，各位好。 来跟这位网友打打招呼吧，跟自己唠半天了。 有一个寝室大哥，请 大哥618，期待618哈。 啊，对，一直在跟我们互动，不好意思，刚才这个就调的字号稍微有点小，有点 没看 清啊。谢谢你跟我们聊了这么多。 双世宠妃听说也不错 啊， 他还没看。 对，双世宠妃好像我们之前也推荐了， 是徐冉推荐的。 对对对，那个好像现在是一共播了12集或12亿吧。 我的天， 这么厉害！ 就是12集，还有4集会员。我昨天刚看的，因为是，因为他那个吧，主要是他看着特别轻松不累， 伴随性格是吧？ 对对对，而且是那种，但是那个主要是主打女性观众，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有少女心，然后看起来呢又就是既搞笑又言情的一部， 很暖， 听上去还不错， 所以你可以看一看，我觉得。 我推荐给 我 媳妇儿， 我还认识他们，哎，他们的人也可以来自己坐一坐。 好啊好啊好啊， 欢迎，哎，欢迎， 你是他们的制片人是吗？哦，吓我一跳， 怎么回事啊？ 刚要抱大腿， 怎么了？发现抱不住了， 很赚呢，哇塞。 那好吧， 请过来啊，好不好？ 对， 说好了， 请过来， 你对着话筒说，大伙儿都能听见。 好的好的，我可以。 关键时刻老离得那么远， 留存了啊！ 请他那个制片人兼总编剧。 OK， 可以可以， 他们的演员 太棒了，太棒了， 到时候欢迎啊！ 这个其实大哥还说了，说自己看了《春风十里不如你》，最近《春风十里不如你》也非常火， 好像上了2-3集吧。 对，然后说是也是冯唐的小说改编的嘛，就是《万物生长》当中的一部，就是口碑还是真不错的，因为张一山跟周冬雨都是也是颜值演技都在线的。 哦， 张一山 你什么表情？ 我就是哇塞，对， 没有，刚才你不是这表情，你直说。他们俩的粉丝可超过1.4亿啊！ 哎，你还记得这个事儿吗？ 我当然记得了。 未必超过1.4亿，怎么可能？哪一个人的粉丝能有1.4亿？我的天哪！ 啊，鹿晗， 绝对 可能 有 那些数据都是做的，怎么 可能？鹿晗的那个微博 关注量是吧？ 那个它会自动往里加人看的， 对， 不可能一点四个亿。 但是不能否认，这些流量小生现在还真的是非常厉害的， 这个我不否认。这但是我一点四个亿， 上十年春晚的那些人，可能有一点四个亿的粉丝。 对对对对对对对 ，maybe 现在真是不可能。 嗯，那接下来， 但是我没有认识过上过春晚的仍然没有粉丝的人啊。哎，他什么？最近好久没见他了。 谁呀？ 林飞。 哦，林飞 上过春晚，但仍然不火的一个相声演员， 他也真的是难得啊！就上过春晚，依然大家都不知道。不过没关系，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让他不断的 展现推火的。 对、嗯、对， 好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您可以通过 FM 98.2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通过这个视频直播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今天我们的节目也会在我们节目的这个深度合作伙伴啊盒饭 Live 直播平台视频直播，这是一个手机 APP， 那么您也可以参与互动。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快给我鼓掌吧，累死 我以后给你起个外号， 什么叫嘴皮子用， 叫余华少。 我比他清楚，你发现了吗？ 啊，对对对对，特别的棒。要不我们集体给你鼓个掌吧。 好来。 哎，你们俩太给面了，你看我就 那家伙的 岿然不动啊。好吧，接下来赶紧说网大 来、 啊，首先第一部要给大家推荐的318女生宿舍是在优酷独播的，有2060万的播放量。讲的是什么呢？说这个是发生在大学校园的故事，女生宿舍嘛，对吧、 嗯、 大一的新生严冰患有比较严重的这个被害妄想症，在她的脑海里呢经常幻想自己刚刚入学不听宿舍管理员何老师 的 劝阻、嗯、擅自入住了已经被学校封禁的318宿舍。 嗯， 我跟你说，在这318宿舍哈，十年前曾经住在这儿的一个女生，因为跟这个何老师早恋，在校园的小树林里自杀了。 然后呢？ 然后另一个姑娘呢，因为沉迷于夜店，在学校的小巷子里，晚上大晚上哈，遭到了几名社会青年的杀害。第三个女生呢，因为有洁癖，在浴室洗澡的时候触电身亡了。最后呢，三个女生就是死亡过的女生啊，都出现了。严冰呢，被迫跳楼， 太吓人了。 我觉得这确实是很恐怖啊。 但其实后来是怎么样的呢？ 啊，其实这一切都是他脑海里幻想出来的画面。在医生的治疗之下，他得以康复，最终重新回到学校。 啊，就是有病是吧？ 对，就是被害妄想症嘛。一开始就介绍了，就是总觉得总有刁民想害朕，就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这也应该是个题材剧。你看他的那些幻想出来的这个场景，应该是一部恐怖片、 惊悚片吧， 对，比较吓人的那种。哎，你们敢看吗？就学然你 敢看 吗？ 我 认怂。 你这么宽的一大汉，你都不敢看啊？ 对， 哇塞！ 但是确实看这种这个恐怖剧，还有恐怖小说什么的，会让人感觉到快乐。因为它会激发你的 某一部分人 荷尔蒙 啊，某一部分 夏天看的比较凉快， 很热。 这是一个，这确实是一个这个科学认证的东西。来吧，咱们说下一部《寻楼人之武陵》，这个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啊，单日播放量86万。 嗯， 这是一部校园惊悚题材的网络大电影，它主要讲的是一个怀揣着梦想考入舞蹈学校的普通女孩，叫沙明。在为了争取到学校的全国舞蹈大赛资格的情况下呢，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开始寻找学校神秘传说当中的红舞鞋。在学校阴森神秘的废弃舞蹈教室里，沙明遇到了神秘女孩胡梅，并且真的就得到了这一双红舞鞋。沙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舞蹈大赛的资格，但是事情的发展却越发的离奇。母亲的突然发现，同学的离奇失踪，还有半夜里舞蹈房的声响，沙明是否最终能够在比赛当中取得胜利？胡梅到底是谁？当真相揭开时，究竟会是欢笑还是眼泪？梦想和成功对于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切的一切都要等到我们到影片当中去寻找答案。 哎呀妈呀，这说书人的劲头又来了。 不是，刚才我给自己读的这个真的 浑身鸡皮疙 瘩。 哎，你真的害怕呀？ 我真的害怕，我心里面特别的脆弱。 太好了，我真的知道你的软肋在哪里。 那个没有那么恐怖。 是是是， 你看啦， 这个太直给了，感觉给人太直给了，对吧？ 没有感觉前半段都不怎么恐怖呢， 但是这个红舞鞋就一只绣花鞋 也是蹭那 噼啪噼啪噼啪响，是噼啪噼啪怎么着地啪啦啪啦响，就当时不是有那个一只绣花鞋那故事吗？ 对， 哎，我给你们讲啊，我上初中的时候， 你注意啊，这是大晚上。 我知道，不是，我是想跟大家分享我一段经历。就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迷上了中国古风的那种鞋，你知道上面有绣花的那种鞋，就特别喜欢。然后有一天就惊鸿一瞥，在商场里看到了一双红色的上面有绣花的布鞋。那双鞋当时对我所有鞋来说都非常贵，然后我就求我妈，我说妈，你必须给我买双鞋，我这鞋我太喜欢了。我妈特别 讲了一个故事， 妈妈太聪明了。 并没有，我妈给我买了、 哦、 然后我穿着去军训了，你知道吗？我太爱那双鞋了， 穿着去军穿着那双鞋去军训了， 就是我当时要上高中嘛，要去军训，我就带着那双鞋去了、 哦、 啊，然后呢，我所有的朋友所有的老师同学，就是他们对我后来的印象说，那个新生徐冉他居然穿着一双红色的绣花鞋。你知道吗？导致我高中三年，就是大家就都对我有点甚甚。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儿的，因为我不知道一只绣花鞋的那个电影和那个 故事， 那个故事，我不知道。后来他们给我讲了以后，你知道我有多瘆得慌吗？那双鞋我再也看不到了。 这个。 太恐怖了， 你都认为大家被你惊艳了。 对对对对对对，还以为自己是女王，其实女神经。 不是，我倒并没有那么想啊，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就那双红绣花鞋竟然给我的人生 带来那么大影响。 对对对，真的是有影响的、 嗯、好吧、 哎、我们 来说， 谢谢蓝山给我们送了很多礼物、啊、谢谢、 啊、蓝山 记 哈，谢谢、嗯、谢谢 谢谢你，谢谢你、嗯、包括我寝室大哥还在跟我们互动、 啊、 多谢，说我这绣花鞋， 阿杰哥说好多人，是啊，好多人啊， 对、嗯、我们现在在盒饭 live 上应该有70000人在观看了吧、 yep. 啊，欢迎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起来哈。 好呢，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今晚戏中戏环节。 好的， 我们这个今晚戏中戏环节是这样的，再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会邀请两位嘉宾，然后呢如果还有角色需要的话，两位主持人也会参与进来，给大家一起围读剧本、 嗯、 这个剧本的选择范围呢其实还是比较广泛的， 但凡叫戏的都行， 但是都是一些好的， 我们还唱过剧呢，就唱过戏呢，忘了 唱过戏， 对啊， 什么戏？ 智取威虎山 啊、哦，智取威虎山，确实是，确实是。 穿林海，跨雪原，青龙霄汉嘛。 还请了当时我们的就是上过春晚但依然不火的林飞以及叶鹏，跟我们一起表。 有林飞吗？ 有啊。 他俩一块上的吗？他俩没一块上过节目。 啊，就是我就说嘛，就有这两位、 嗯啊、 还不太火的青年演员。 叶鹏没上，叶鹏没上，没上 啊，叶鹏还没有上过春晚， 更不火。 嗯、能不能行？他们有没有听到、啊？ 老叶这时候肯定在玩游戏。 我跟你说，这耳朵一直痒，一直打喷嚏。我回头就告诉他是你说的。 一会儿问他刚才游戏战绩如何。 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排的是小品裁员当中的一个桥段哈、 嗯嗯， 背景介绍是这样的、 嗯， 说这公司要裁员，老板呢就给了这个副总马总一个名单，这个名单上都是要被裁下去的这些人。 嗯， 然后马总呢就，哎，你看领导交代任务了，总得完成啊， 对 吧？他就依次找名单上的人谈话，但是呢，这员工现在也都很机敏呐，有的装可怜，有的跟他套近乎，还有的甚至威胁他。嗯，那马总呢，就是老马，为了完成任务，就选择了先下手为强。 就这么一个戏是吧？ 怎么突然陷入了沉默呢？ 因为你这是最怕空气突然的安静嘛。来，那个徐然跟我们说一说整个这部戏人物性格关系。 背景介绍还是比较简单的， 嗯、 就是其实那个故事呢， 主要靠演， 故事的结构 靠台词， 其实就是阶段性的，像穿糖葫芦一样， 嗯、 就是一个马总 一个一个， 对，一个一个来，因为他们要那个 马总是那棍儿， 对， 剩下仨葫芦， 那根糖葫芦棍儿、 嗯， 对，然后那就是一个。员工一个员工呢来聊，然后最后他决定裁哪个， 嗯， 然后是这样一个结构，而且呢、 嗯、 这个呢、这个小品我觉得就看到这个剧本而言的话，我们大家可以有自己的发挥， 嗯， 比如说你们自己愿意倒口啊 OK 啊、比如说你们自己愿意塑造一些这些人物角色呀，现在有一个是肥龙、 嗯、 一个是 肥龙装可怜那个， 对， 肖旭是拉近乎那个， 对， 曹冉是威胁那个， 是，然后肥龙他装可怜呢、嗯，其实他那都是假的，对吧？ 嗯嗯， 啊，就是 说没这兄弟没事，这回跟裁员没关啊，那谢谢老板，你走了。 对对对， 嗯， 上一秒还在哭。 好，那这样谁演马总呢？ 你分， 对你来吧，你根据就你对我们三个人其实也蛮了解的。 其实他你应该自己来马总，马总是整个那根线儿， 对，你是灵魂人物。要不你来吧， 他主要没什么彩儿，他没什么彩儿，主要是 啊， 你能不能行啊你？ 不是导演一般都会是， 啊、可以，我来穿的也没什么彩儿的、啊， 对，没什么什么彩儿、 啊， 您就是要他比较像老板嘛，是吧？ 好吧， 制片人了都， 嗯、 我的天， 嗯嗯， 我这个台词功底不行，你知道吗？ 没关系，所以让 我们也不行，那咱就别来这个了，行不行？ 好吧， 嗯， 那这样，那个我来马总，然后老板呢，谁串一下？ 马总就是老板。 我上面还有一 个，就他上面有一个老板分配给他任务的 那 个 老板，一句话一句话的事儿， 对， 自己 只是一个 CEO， 我替你 还有一个 boss 啊，对对对 ，OK， 就让那个老于、 啊、我来替你带 一 带一下，串一下，嗯 嗯， 过一回老板瘾、啊，老于、 嗯，我来肥龙吧，行吧？ 你来肥龙啊？ 嗯， 好的好的， 肥龙装可怜那个， 那徐冉就是曹冉啊， 就是威胁他那个呗。 对，他能威胁了 啊，可以。 这个套近乎那个就是薛伟呗。 行， 薛伟，那个话筒一定要对着说，一定要对着说哈。现在离着你稍微有点远，你把他头稍稍扬一点，要你有点累在那坐着是吧？ 好嘞， 好。 那我们音乐下来之后，我们就开始好吧？ 来啊，大家准备。 我谁来着？我是肥龙和老板，来来来。 来， 准备一下，准备一下啊！来啊，准备好了吗？大家都准备好了啊？ 好 了，开始。 哎，那个小马啊，这公司现在年底了，要裁员。这事儿我看就你去办吧，好吗？ 哎，好，没问题，好的，老板，交给我。 行，那我先去吃个饭啊，一会儿回来检查，别忘了啊，事儿一定办好啊。 啊，办好。一天这些烂屁事儿全交给我，裁谁呀、啊？你说？哎呀，肥龙啊，哎，肥龙，来一下， 马总啊，哎，好，马总，好， 坐啊，是这样。今天找你来呢，是咱们公司啊最近效益不太好，所以决定裁掉一批人。我这儿呢， 马总，不行啊，马总，这是我孩子，我媳妇是俄罗斯人， 混血儿呢。 来到这公司，我挣的可不多呀，马总，一月我就300块钱呢，马总。 龙，你听我说啊， 280块钱我交房租，10块钱我们一家三口每月吃饭的，马总。 10块钱啊， 那天剩10块钱，孩子管我要变形金刚，后来我没办法，我给他买了6双袜子，你知道他多开心吗？ 有点远、啊， 马总，你知道他多开心吗？他撩着裤腿啊跟他同学显摆我爸给我买的玩具袜子，你知道他孩子我 哎，龙，不踩你没事儿，你回去吧、 啊、 没事儿啊，这个裁员名单里、没有你啊。 啊，那谢谢马总。 哎，你照片拿好，混血儿 宝贝儿，喂，那不踩，有工作啊，没有工作没问题，没问题。 哎，怎么办呢？那个肖旭啊，肖旭，你来一下。 哎，好嘞。哎，马总。 啊，肖旭啊。 哎呦， 是这样。 马总，哎呦，这衣服不错啊。哎，这什么牌子？这个？ 说正事。 哎，不是，哎，你看你这个风衣啊，是，哎，什么牌子？ 什么什么不知道？哎，1977什么的、啊？ 哎呦，你看，真好看啊，这个衣服。哎，我早就想买了。哎，哪儿卖的呀？哎，我就买一件去。 班尼路牌子啊，媳妇儿买的啊。 哎，班尼路是不是？哎呦，马总，你真有眼光啊，真好。哎，马总，你还收不收小弟？我早就想认你当大哥了。哎，这个大哥呀，哎，大哥，以后咱俩就是好兄弟，行不行？ 啊，行，老弟，你说话，你站起来说，别跪着啊。 对， 起来。 大哥，以后你说啥我就办啥，咱俩就好铁子。行不行 啊？行啊，那这样没事了，啥事没有啊，兄弟一辈子啊。 来，行，大哥 你先走啊，慢走啊。 哎，好嘞。 哎呀，曹然然、 啊、马总、 来一趟过来一趟。 那要不去呢？ 你来嘛，我找你说点事儿。 哎，马总， 然然， 啥事儿啊？ 啊，是这样啊，咱这公司啊最近效益不太好，说那个要裁点人，没别的啊。 好了。 哎呀妈，不好意思啊，我这刀咋还飞出来呢？你也知道啊，我是咱们公司的技术员，所以我这有把刀很合理嘛，很合理。 带他干嘛呀你这个啊？ 啊，老拧东西不是吗？ 哦，这样啊，咱公司给了我一个这个裁员的名单。 这又掉了一个东西。 不好意思啊，这我这兜里咋还揣着一颗手雷呢？你说 这玩意儿你能买着吗你？ 这买不着，这我自己做的，我还有10个呢，就在库房里搁着。 哎，那你这爱好还挺广泛的啊。 工程师嘛。 这样，哎，咱们公司得裁员，然后呢给了个名单，上面好像有这么几个名字啊。哎，这别，这我全家照，你拿它干嘛呀你？ 啊，这个，这不是你去年送给我的吗？我现在知道。哎，那啥，你儿子是不是在二中上学呢？ 哎，你 啊，我知道，我都查好地形了，就一个门是不是？ 哎，放心，人多没关系，我多安排我几个哥们儿，你看看这家伙这长的啊，天天在学校盯着你儿子啊。 然你慢走，啥事儿没有，开开心心的，啥事儿都没有，裁员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啊，没事儿啊，那我放心了，我走了，马总 啊，慢走慢走啊。 这时候电话响了，叮铃铃铃铃铃铃铃。 喂，老板。 哎，那个事儿办怎么样了？ 一切进行的非常顺利。 我告诉你啊，事儿赶紧麻溜办完，不然的话你滚蛋，听了吗？快点 啊！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老板，行行行行行，哎，老板再见啊。行，你们都逼我，好，等着呀，别着急，都逼我是吧？肥龙，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哎，好好，来来来来来来。 这回咱们公司要裁员。不许哭，闭嘴！你孩子不是没玩具吗？哎呦，我给你买了一堆玩具，来来来来，这全是给你。 他不爱玩这个。 不爱玩也玩，然后你不是说一个人是不是？有人没有啊？你是一个人是不是？来个人，来个人，有没有人啊？回家等着，给安排个媳妇儿啊！哎，你自己说你一个人啊？是不 是？ 我 一个人的我。 你不是俄罗斯媳妇儿吗？媳妇在俄罗斯呢。 对啊。 啊，那这样吧，组织再给你安排个媳妇儿啊，以后你孩子就你媳妇儿照顾了啊，拿这些玩具啊。走走走，没事儿啊，啥事儿没有，没问题。 马总，我求你，马总。 哎，求我，没 爸爸，妈， 我爸爸也没有用。 马总， 这便宜我不沾。 马总， 给我打斗，这就关出去一个啊。小旭， 哎，哥，哎呀，哎哥，哎呦你，哎你这衣服比刚才还好看，哎。 我这还这身衣服好吗？啊。 不。哥，哎，真的，你永远是我大哥，真的，我太崇拜你了。 咱俩是最好的兄弟，对对对对对，我也，所以呢，我给你买一件一样的啊，明天给你送到家。 哎，大哥， 这淘宝上都给你买了。 哎，没问题，没问题。 啊，我永远都是你大哥，你把这字儿签了，签完这字儿，咱俩友谊地久天长。 哎，行， 啊、 好嘞。 看着肖旭签完字儿， 滚！ 哎，不是， 看吧。 好， 就裁完了是吗？ 对， 没有曹然的事儿吧？ 确实不太敢。 对对对，这个有手雷还是好使，我跟你说。 就到这儿，这个是一个片段吧，其实后面还有。 其实，曹然也被裁了，是吧？ 对对对， 就是威胁还是没有用的、 因为他要裁所有人，就是这几个人他都要裁。 对，都要裁掉的，对吧？ 裁完是不是就裁他了呀？ 不知道，后面就没走这条。 他应该是那个没有被裁掉的 啊， 因为他就是狗仗人势嘛，就是有手雷。 你说这个狗仗人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仗的是谁 啊？震了一下。 你想到了自己仗的是哪个势？ 你仗的我的势。 哎呀，这个事儿， 真老搞内讧不太好。 我感觉这个节奏稍微有点拖。是不是你这根线儿，你是看不清字儿是怎么着？ 没拎起来， 大伙儿等的呀。哎，他怎么不说话？ 但是其实我觉得徐然可能想表现那种当时小马心里其实也很纠结。 嗯， 就他也不知道裁谁。你说谁愿意把别人的就是都是同事嘛，对吧？谁愿意把别人的工作就这样搞掉呢？而且你能明显看出来，他们这个公司其实也还蛮草台班子的。他没有说真的有一个，没有真的说专门有一个什么 HR 部门是专门负责这件事儿的。所以他也是被临危受命去安 马总啊，他可能是 HR 总监啊。 怎么你是编剧团队的呀？你知道啊？ 我感觉这个公司也就没有几个人。 对，我是感觉他就是临危受命嘛，他很纠结。所以徐然可能想表示嘛，徐然你是想表示？ 不是，徐然就单纯的就是嘴没那么利索，其实。 对对对。 我觉得徐然老师表现的还好，是因为这个本子吧，就是它里面有好多台词是话赶话的。 对对对，就必须得是那块 有那个节奏， 而且还有很多是通过画面呈现的，比如说那个手雷呀、或者说他那个掏自己全家福照片。 徐伟就是。喜剧演员 是 吧？ 出来 啊，对这个你跟我们说， 这应该问你 三四年喜剧了。那这个本子是典型的那种典型的喜剧套路， 嗯， 就是三番四抖， 嗯， 三番四抖， 应该你来演这 三个人， 嗯， 三番就是三个人，他每个人有每个人身上带一些包袱，四抖就是每一番有一个特别大的包袱，下一番比上一番包袱要更大，最后一番包袱是最大的一个 哦， 三番四抖。 一定一个比一个更大、 哎、 是吧？ 对对对，一个比一个大。 因为你想，人们笑过了，我在这个 level 笑了，你下一个这个故事桥段，你再给我一个类似的级别的桥段，我可能 这个下回找喜剧真得多上去。我给忘了，我确实知道他是喜剧，让他给咱说一说好了。没关系，下回还有机会， 没关系， 常来，常来， 时间还长， 好吧。今天感谢各位，感谢导演、编剧徐然，感谢演员薛伟啊，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锁定 FM 98.2 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明晚6:45再见， 拜拜，明天见， 拜拜。Thank you.